是加油别慌，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我耍一点疯狂，拨乱你的头发，我换一个场景，沙发或是厨房。Hot hot 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 Hey yeah yeah， OK OK， 想天天见我用几分钟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La la la la la la， Yeah yeah yeah， OK OK， 这些说的爱不只是童话，这时间最后双人舞不吝彼此慢慢欣赏。La la la la la。

潮湿。